嗨，你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主播莫大人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这期话题呢特别走心啊，叫做放下一个不爱你的人有多难。我想很多人都经历过这样的事儿吧。 对，恋爱中的话，就是开始挺容易的，但是要转身离开的那一刻，我想每个人都很不舍得，很难过。 就是不管你怎么努力，发现他还是没办法爱上你，没办法跟你在一起，确实挺无奈的。 感情这种事情最怕的就是一厢情愿了，一定要两情相悦才可以长久，对吧？ 嗯，对。 但是当真的发现说他不爱你了，我觉得也是要果断的放手吧，转身离去。 嗯，今天第一首歌呢来自郭美美的《二人同行》。 嗯，两个人同行最后可能还是要各走各的路哈，一个人走。 爱你不忠，我要自己不要放开手，不痛不痛，心却独自跳得好寂寞。幸福那一个美梦，是二人同行才有。你渐渐缺席，让我被动在未来的入口。爱你不忠，尽管我无力再想。 看看我们听众朋友都有怎样的故事啊。更北以北他说呢，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，我本可以忍受黑暗，见过你之后才发现我爱的人就是这个样子。 如果你不属于我的话，干嘛还要让我遇见你呢？ 嗯， 默默承受。 这个朋友他叫做张成新，他说呢，从开始的努力疯狂变得失落和平静，最后呢才懂得缘分这个词，感觉忽然没有了力气。四年了，愿你安好。 幻想过快乐，也愉悦心痛，爱就像是偏执的风，带我升空，只问前进，忘了要怎么降落。 你却走失，他说呢，长大后我才知道，你不是北京，我也不是西雅图，没有你娶我的那天，我们之间也没有未来，但我爱你，就算知道没有结果，我也爱你。 嗯， 就一定要飞蛾扑火，一定要为爱痴狂。 爱你不忠，尽管我无力再向前走，痛不痛，就算辛苦的战而愈龙，爱你我爱到最后，剩回忆这个朋友，爱情从二人同行变成 巨可爱的小胖子吧。他说呢，不介意孤独比爱你舒服啊，这句话是很经典的一句爱情中的语录了，我觉得 啊， 就是哪怕我一个人孤寂，也总比爱你那样子会觉得好受一些。 哦，爱你是有多难啊。 好寂寞，幸福那一个美梦，是二人同行才有，你渐渐缺席，让我被动在未来的入口，爱你不忠，不痛不痛。 赵豪豪他说呢，很简单，啪就放下了。我现在有一个很爱很爱我的人，我知足，很知足。 爱情从二人同行变成我一个默默承受。 下一首歌是来自于刘思涵的《不懂爱》。 伤心未尽，而受伤的伤口还在痛。在深夜一个人睡不着的空洞，在诉讼，连自己都不明白的颤抖。别人怎会懂？ 二二的云儿，他说呢，每次决定放下他，决定不再看关于他的一切消息。可是当他一发朋友圈或者微博，总是忍不住的要评论，哪怕他回复了所有人的评论，独独没有回复我自己的，自己还是拼命的为他找理由找借口，感觉自己永远也放不下，明知等不到却亦要等。我爱了你三年，可你却从未回头看着我，怎么才能放下你呢？ 嗯， 好心酸啊，好想抱抱你。 谁懂爱会让人情绪泛滥着，不懂爱情为何莫名轰轰烈烈的，虚妄了已经细水长流着。 错过了的是否还会想着回去？他说呢，放下一个不爱自己的人，就好像要我忘记我爱他一样，而我却又在某一个瞬间想起他，又感觉心很痛，慢慢的掉下眼泪。而他，我也许就忘不了他了吧，他也许是我心中忘不掉的美好又痛苦的回忆吧，也让他提醒着我不要再走同样的路了。 嗯，是时候该放下了。 不痛才会痛，有些人还徘徊在大门口，有些人选择了冲。不懂爱的人却喜欢唱情歌，谁懂爱。 小鱼儿520300，他说呢，刚分手很难很痛苦，六年的感情历历在目，各种各样的方法都试过，恨他或者祝福他，或者告诉自己他不爱了，这些都不能让我停止想他，停止幻想复合。唯一感觉可行的是他只是不够爱了，工作第一，朋友第一，面子第一，而我在他心里永远是最后的。 嗯， 他不够爱，所以当我接受了这个事实，心里可能就放下了吧。就是其实在这种不被爱的状况里，每次都是在帮他想一个借口，为什么会这样对我。 嗯， 谁懂爱在细水长流着。 下一首歌来自阿兰的《赌注》， 这首歌也是最近他刚出的新歌哈，也是一首很慢的，我觉得还挺好听的。今天用这个歌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。 牵手就能够一直走，多远都不回头，到很远的以后也不放手额头，你留下的温柔，寒夜里不发抖，因为有你在前头，我再也不孤独，看星星不迷路，风总会吹散我。 南风超人爱吃肉，他说呢，放下那个你爱的人并不难，难的是忘不掉当初傻傻的自己。 嗯， 对呀，我觉得一件事情，这个放手这件事情做了可能也就做了没什么，但是当初那个自己是再也回不去了， 一想起来当初那样纯净哈，那样天真，或者是可能有点幼稚吧，就特别的想要回去抱抱那样的自己， 就是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很长情，很就是很文艺。 对呀、啊，那是一颗初心啊，是吧？ 嗯。我与小龙儿的日常，他说呢，他就像是癌症一样吧，他不属于你，你却怎么也清除不干净他，永远在自己的身体里， 嗯， 越来越蔓延。 我姓李，他姓他的他姓李。他说呢，2009年高一到现在8年了，你说有多难？不是放不下，而是发生的场景还是能够联想到他，就是以前呢两个人一起做过的事情啊，然后发生过的那样的场景，可能八年之后的今天，再如果说再遇到那样熟悉的场面的话，还是能想到那个人。 对呀、啊，就是曾经一起走过的路，一起听过的歌嘛，又在耳边响起，就会想起那个人。 就好像很多听众就说那个跟当初是跟那个人一起听我们的节目的，但是好多年后的今天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，却是一个人了， 还是会想起曾经一起的日子。 一定是幸福。我陪你走的路，每一步的付出都那么满足。 下一首歌了，是来自于长子和魏哲鸣合唱的《喜欢你的喜欢》。这是一首有一点点就轻松氛围的歌曲吧，能够让大家舒缓一下， 舒缓一下心情，不要沉浸在难过里。 对。 少愚笨的青春，初尝淡淡亲吻的我们，那是我不小心靠你距离有点近，最奇妙的遇见是延迟发生。 为了个博要微博，他说呢，就像放弃了自己吧，放下一个不爱的人， 是放弃了自己，这句话真的很沉重。 莫名其妙下雨的天色都变刚好，是谁说过的我不喜欢，喜欢会让你说了不算， 好了，别说了，我知道了。他说呢，除了你我谁都不想要，明明知道得不到才是最好，容易得到的总是不会珍惜，但是呢，感情这种东西如果能够控制得住就好了。 对呀、啊，谁都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，这样做会很为难自己，但是还是想要去那么做，有的时候真是没有办法。 你说感情如果像那种水龙头一样，想开就开，想关就关，多好，但是毕竟是感情嘛，是吧？ 对， 它是一个世界上怎么说又最美好又让人可能很心痛的一个东西。 对，它不是一个现实的实体，很难去控制它，是灵魂世界的东西吧。 常带着何时体温， 下心跳，起床我莫名其妙，下雨的天色都变刚好。 If you're not you， 他说呢，最近又开始发疯的想念，每天梦里都是你，真的很想和你主动说一句话，每次都是欲言又止，不想去打扰，以为时间会让我忘了你，可你一次次的突然出现，又一次次的给了我希望，后来我才发现根本放不下。刘先生，我爱你，希望你也偶尔想起我。 嗯，刘先生听到了吗？ 喜欢你这件事，如果与我有关，未来想要你一起承担。是谁说过的我不喜欢？喜欢会让你说了不算。 爱吃糖的无名小猪，他说呢，不难，他不知道我爱他，所以呢，他要结婚的时候我疯了。五年的时间有多长呢？在该结束的一刻，让我体会到万念俱灰的感觉，在冰冷刺骨的水里冷静了一下，问自己失去他还能不能活，然后现在就是两年后了。我想你那个问题应该也有答案了是吧？ 嗯，看来还是能活的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活着走出来。 未来想要你一起承担，现在喜欢着你的喜欢。 下一首歌来自张悬的《我想你要走了》。 这个朋友呢，他叫做西哲，他说呢很难，以至于到现在都没有完全放弃。我删掉他的 QQ 号，没有他的联系方式，删除了他所有的消息，就只是想把他忘记而已。不知道读不读得到我的留言啊，不知道他听不听酷我音乐调频，但是呢我还是觉得我应该告诉他，我想放弃了，不想继续了。 布拉格的小月亮，他说呢，怪我咯，没谈过恋爱，还好暗恋过，其实放下只需要时间，隔绝有关他的所有就够了，不会忘记，只是难以再想起。 我盘旋在寂寞上空，眼看着云起情绪就要降落，情绪就要降落，也许在梦的出口。 得雷暗他说呢，你在你是世界，你不在世界是你。 哦，就感觉全世界就只有你了。 对，就感觉就是我眼里只有你了，睁开眼闭上眼都是你，关于你的。 还有一个朋友他说呢，我一直都不舍得删掉他，就算不能在一起也要一直躺在我的通讯录里。 嗯， 你把话说好了，你要告别了，你会快乐。 下面有一个朋友哈，他说呢，最初只是觉得不管你爱不爱我，我爱你就好，后来呢发现原来爱情是需要双方的， 对，我觉得单方面的爱情哈，当然是可以这个继续的，但是太累了，就是你不可能说你说一辈子都要这样子，而且我想这应该也不是你想要的那种爱情，所以呢爱情还是要双方、是吧，双方这个双向的。 对，贪吃的兔兔君他说呢，从2016年8月30日那天上午见过他之后就住进我的心里了，从此之后跟他有关的所有我都记得一清二楚，用尽全力对他好，我为他做的一切他都知道，前不久喝多了恰好他在，鼓起了多大勇气去抱他，问他有没有喜欢过我，他只是说了一句小丫头，转过头去上车，不知道哭了多久，明明知道他不喜欢我，我明明知道的。 沉在小草莓他说呢，可是啊最难的呢是你不确定他到底爱不爱你，你不知道自己的放弃是不是应该，是不是正确的抉择，在无数个夜里无数个情绪里纠结是一个怪物，他无处不在。最后一首歌了，是来自于王源的最新的一个单曲哈，叫做骄傲。 走的那天装作匆忙，怕看见 一YYY9他说呢，虽然说感情的事情旁观者清当局者迷，但是喜欢这个东西是可以感受到的，别人是不是真的爱你心里自己都会有答案， 心外不知身在何方，你说男人 不久一定会。他说呢，其实我现在很少幻想你回来了，也很少有感到难过的时候了，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呢，我都只是冷静的想你在干嘛，吃完饭了吗，这样种种之类的一些很平常的小事，我们之间的关系太令人感到绝望了，我已经没有什么力气去改变了。这个言语间就还有就很多的无奈吧，感觉这个听众哈一定心里一定很绝望。 我不要人山人海，热情的坚强，我不要五光十色灿烂辉煌的灯光在闪耀，我只想有一天你能为我。 北有乔木佳人他说呢，别害怕遍体鳞伤，我相信总有一个人带着所有的真心实意出现在你的世界里，请你收拾好糟糕的心情，别让幸福来了遇到最糟糕的你。 这位朋友说的没有错。 对啊，让自己好起来。 对对，我记得哈，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在一本书上看到一句格言，然后呢我就一直就成长到现在都一直记得这句话，叫做 记在小本本里是吗？ 对对对，记在心里的那个小本本里，叫做一定要做好迎接幸福的准备。那幸福呢才会这个在某一个时刻降临，你不做好这个准备的话，人家也不会说幸福来敲门的。 对啊，修好自己的跑道，等着它随时降落。 说了很久的他，我不要 沙滩小岛，马车和城堡。我不要人山人海，热情的尖叫。 最后一条留言了，他叫做张朝阳，他说呢，不悔梦归处，只恨太匆匆。 把这句最后一句话也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人吧。 致青春，致那年爱着的你哈，就算两个人分开了，就算就是知道说他不爱你这个事实，也希望你能够洒脱一些，然后呢能继续精彩的活着，继续过自己的未过完的人生。 对呀、啊、世界上有那么多人呢，总有真心实意的来到你身边的。那这期节目呢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我们每一期节目话题的征集呢都会在新浪微博里跟大家分享，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里找到空有音乐调频这个账号，或者找到莫大人和萱草的微博。 嗯，好的，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 拜拜 拜。你能为我骄傲。